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62集，慧慧老朋友。众人听了歌清的话都一愣，看赵普，赵普笑着摇了摇头。 赵真比猴都精啊。 那刚刚贴在黄榜。 歌清特地拿了一份来给众人。包衍等人铺开一看，寺院比试的时间定在半个月后。比试的项目都由赵真亲自定下了，总共分两天，第一天文试，第二天武试。文试分为琴棋书画知古今。琴棋书画自然好理解，这知古今靠的是博闻强记的能力，赵真会派出大学士来提问各种经史子集上的刁钻古怪问题，众人一起答，答不出来的淘汰，剩到最后的一个人算赢。而至于这琴棋书画是怎么个考法，都不是一般的考，会到时候再宣布。第二天的武试却只有一场，赵真在黄榜上说了几乎和刚才赵普说的一样的话，四大书院要培养出来的不是勇将，而是帅才，因此会有一场特殊的武试，比试的地点在围场内，到时候各大书院需要出十个学生。 果然正中下怀呀。 那是，还以为当皇帝的就会添乱啊，虽然他出这些题的目的只是为了看好戏。 皇宫里，赵真打了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。小香香坐在他眼前的龙栓上，拿了个帕子给他擦鼻子。 父皇皇，你干嘛那么开心？ 想想就有趣。 赵真嘴角都翘起来了，边说边揉闺女的面团脸。 半个月后，父皇带你去看一场好戏。 小香香拍小手，正好这时八王爷走进来，莫名就有一种错觉。 香香的神情跟小时候看到包拯和庞吉掐架时候的赵真怎么那么像呢？ 离晚宴还有那么点时间，燕老大笑呵呵提议带着众人先去看一下粮仓，展昭等人欣然同意。果然燕家的大宅山下都是挖空的，里边很成规模，分为几层，都是粮仓，储备了很多粮食。燕老大表示，如果从他这里买军粮，第一保证质量好，第二就算突然旱涝绝收什么的，他也能保证不会断供。龙桥广还真是觉得这老头挺靠谱的，可惜牵连到命案，不然从他这里买粮也不失为一个选择。展昭走着就想套套话，于是开口。 对了，燕老大，我们来的时候从开封过。 燕老大点头看展昭，展昭似有意似无意地说着。 开封城里面最近出了几桩命案，说起来若不是因为这几桩命案，我们也想不到到你这里来买米。 啊，从命案得知到我这里买米，那我倒要听听是什么命案了。 开封府有一座鬼宅，燕老大你知道吗？ 鬼宅？ 不如这么问吧，开封金家。 哦。 燕老大听到此处就了然，众人观察着他的脸色，语气好似变了。 哎呀，按理说是真不应该说死人坏话，老秦跟我老相识，就算是惨的呀，但是说起来真是气呀。 莫非传闻中金家公子与令千金定亲的事情是真的？ 对啊，各位也是大人物啊，我老燕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当年我三闺女那是才貌双全，哎，我就这么说吧，每天来提亲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。老金来跟我提亲，我觉得呀，我们家也算是门当户对，然后金山那小子跟我闺女书信往来，我闺女呢就是亲县文人，觉得这小子有出息，于是认准了要嫁他。 为了他，他把好几桩亲事都推了，傻乎乎的等那个小子来娶他。 说到这里，燕老大气不打一处来。 哎，你们知道我推掉的都是什么亲事啊？兵部侍郎的儿子，苏州知府的儿子，不王陈家的三公子，还有啊，那十多年前中了文武双榜眼的柳少卿啊。 展昭倒是有些吃惊，柳少卿任职赵普军中是赞军校尉，文武全才，龙桥广跟柳少卿也熟，直拍老头肩膀。 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可错过佳婿了，少卿可是好人呐，也不花心，到现在就跟嫂子相濡以沫，儿女两双，都挺大了，儿子明年估计就能上太学了。 哎呦，说起来那真是掏心掏肺那么难受。我呀，最疼的就是我三闺女，她等了金善两年，哎，突然没音信了。这从18岁等到20岁啊，哎，你们说这小子是不是个东西啊？我后来跑到开封啊，谁知道老金跟我说已经娶亲了，还说娶的就是我们家闺女。 嗯，果然跟传闻一样，是有人骗婚吗？ 骗他个头啊！金山那小王八蛋喜欢上个平民女子，想出这损招。哎，你说人怎么能这样啊？你倒是先跟我闺女说一声啊！啊，人可浪费大好年华等着你呢。起先我也不敢告诉我闺女，她心高气傲的，哪受得了这气呀、啊？哎，可不告诉他呀，他那倔脾气还得等。 展昭等人对视了一眼，如果属实，金善的确不是东西，简直是不知所谓。 那后来令千金的婚事怎么样了？ 哎呀，后来啊，我老伴就告诉我闺女了，我闺女差点跑去做姑子呀，还好后来遇到个良人。 见众人都担心，燕老大也消了消气。 这世间缘分啊，估计也是天注定。我闺女姑子呢没做成，后来跑出去啊，一个想不开就投湖了。幸好有个年轻少侠救上来了。啊，那人也是名门之后，哎，文武全才，俩人呢就这么看对眼了，很快就成亲了。现在啊，我外孙啊也有三个了，女婿人很好，又疼人又孝顺。我闺女早就消气了，倒是会反过来劝我，说当年若不是金善啊，他也遇不到真爱，所以我才没追究，不然早跑到金家跟他们拼命了。 嗯，那倒还好。 可是啊，这老金一家会落到这个下场也是出乎我预料啊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是燕老大太会演戏了呢，还是他当真只是个普通的生意人？白玉堂也没看出什么不妥来，但就是因为太没有不妥，就反而让人生出疑惑。龙桥广看看自家偶像， 会不会是有人相似，他不是严雪的儿子，要不然就是严雪根本没告诉他什么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 吴一霍也不说话，看了看风传风，风传风摸着下巴也没发表什么意见，两人似乎都若有所思。等众人参观完了仓库上来，就到了晚宴的时间，这时候那位老太爷也出来了，果然是老太爷，看样子得有个100多岁了，老的都快站不稳了，颤颤巍巍的。风传风看了看吴一霍，吴一霍什么都没说，跟没看见差不多。展昭和白玉堂就纳闷了，难道吴一霍和风传风都认错人了？等吃了饭，众人回到客房，展昭抱着胳膊想心思，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查到，白玉堂也觉得似乎哪里不太对。龙桥广在一旁倒茶给吴一霍泡药，药粉是红酒娘详细包给他的，总共6包，够吃3天，每日早晚2次热水泡服。公孙这几包药相当有效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，吴一霍的确是气色好了很多，也不咳嗽了。龙桥广等药温热了，就给吴一霍端过去，随后又去倒茶。展昭和白玉堂拖着下巴， 看着这位大将军真的在尽职尽责给他偶像端茶倒水，也有些哭笑不得。而且吴一霍最怕人啰嗦，一烦他就头疼，所以最近右将军连自言自语的次数都少了。这时风传风走了进来，吴一霍将药碗放下，接过茶杯，边喝边问： 怎样？跟你想的一样。 哼，果然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地看吴一霍，吴一霍站了起来。 出去消消神吧，顺便见见老朋友。 说完病书生往外走，展昭和白玉堂一霍也跟了出去，龙桥广当然也一起凑热闹。吴一霍在院子里转了转，似乎是找到了一条什么路，然后就一直往前走。展昭和白玉堂感觉到了四周围的院墙后边埋伏了一些人，不过那些人都没有动，感觉一下内力，其实也不乏高手，怎么个情况？吴一霍走到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前边，就见院子里燕老大在，身旁一男一女两个小娃娃正在玩耍，有个稍微大点的少年坐在桌边正写字，燕老大似乎是在给他出题，让他默写。见吴一霍等人进来，几个小孩都扬起脸。燕老大看了看众人，最后叹了口气，拍了拍那个少年： 哎，带着弟弟妹妹回屋睡觉了啊。 那少年去牵弟弟妹妹，两个小娃娃跟燕老大外公来外公去的撒了一会儿娇，终于是被带走睡觉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